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几个伙计手握着刀棒从后厨冲了出来，朝哈格孟丹和王焕章奔来，抡刀就砍。哈格孟丹一闪身站起来，两手攥住了桌沿，提起来用力一掀，哗，将胡大发和那几个伙计打翻在地。胡大发翻身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头向哈格孟丹撞去，哈格孟丹向后一撤步，抬腿就是一脚，将胡大发踢倒在地。当的一声，他的头撞在了桌角上，他捂着出血的脑袋哀嚎着钻进了后厨，端着猎枪冲出来。他瞄准了哈格孟丹，大声地喊着 呀，我让你脑袋搬家。 哈大哥小心， 随着一声大喊，王焕章袖子一甩，刷刷两把飞镖直向胡大发的胳膊飞去了。 没有， 猎枪应声落地。哈格旺丹扑了过去，将胡大发踩在脚下，说： 母亲，把这老贼给绑喽，一会儿去报官。 好汉饶命啊，我有眼无珠，得罪了好汉，饶命啊。 胡大发坐起了身子，抱着受伤的胳膊连连求饶。乌木齐捆着胡大发说： 大哥，我看咱们也别费劲了，就把这三个畜生捆好，一块扔到前面那个野山沟里边喂狼吧。 哈格旺丹揪着胡狗子的耳朵厉声说： 姓胡的，还有你这两个兔崽子，你仗着在京局当差的弟弟，在此坑蒙拐骗，仗势欺人，做些猪狗不如的勾当，一会儿就把你们仨扔到狼窝里去喂狼。 别，我再也不敢了，爷饶命，饶命啊。 虎狗子缩着脖子往后仰着，吓出的尿从裤子里流了出来，顺着砖缝流到了胡大发的屁股底下。胡大发把屁股挪了挪，瞪着胡狗子说： 瞧你那熊样，没出息的东西。 又抬起头央求着哈格旺丹： 好汉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些年我在枣林村仗势欺人，坑蒙前来吃饭的客人，我罪该万死，我知道错了，今后再也不敢了，您就饶过我们这三条小命吧。 王焕章走上前劝说着哈格孟丹： 大哥， 我赶紧饶他们这回吧，给我个面子。他们以后若再敢欺负邻里乡亲，再敢坑骗往来的客人，不用您动手，我就替您宰了这三个畜生。 好，就给我兄弟这个面子，饶了你们。你们给我记住，这条张库路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，只要我听说谁又被你胡家欺负了坑了，那我就过来一次揍你们一次。看见房顶上挂着的野鸡和野兔了吧？ 说着哈格旺丹掏出了腰刀一甩，嗖的一声打了过去，那几只野鸭野兔瞬间落在了地上。 若再敢胡作非为，这几只畜生就是你们仨的下场。 胡大法看傻了眼，哆嗦着喊他两个儿子说： 快快给好汉磕头，谢谢饶命之恩，以后再见我是个胆儿也不敢了。 哈格旺丹捡起了腰刀， 去了吧，我谅你们也不敢了。真扫兴，这饭也不想吃了。不去，招呼弟兄们开吧。 他大声地说着，转身走出了胡记野味饭馆。驼镖队继续前行，那清脆的驼铃声伴着盘旋在头顶上苍鹰的鸣叫在空中回荡着，那声音飘向了远方。驼镖队沿着张库大道一路前行，穿越戈壁荒滩，崇山峻岭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。王焕章一扫往日的疲惫，手拉马的缰绳，遥望着蓝天白云下的远方，情怀荡漾。那快马加鞭飞奔在美丽富饶的大草原上，他挥舞着双臂高喊着： 大草原，我来了。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了，驼镖队的伙计们放松了紧绷着的神经，他们步履轻盈地搭着骆驼，边走边唱，载歌载舞。杨康也被驼镖队那轻松欢快的氛围感染着，跳下了马，从背包里掏出了半瓶老白干和哈格旺丹对饮起来。哈格旺丹喝着老白干，仰头对马上观景的王焕章说： 焕章弟，谢天谢地，终于回到我的家乡了。等进了城，请你喝上等的马奶酒，啃最鲜美的羊腿。 王焕章笑着大声说：好啊，到时候我陪兄弟们喝个一醉方休。杨康也凑着热闹开起了玩笑：三哥，到时候你可得多加小心呐，留神蒙古妹子把你灌醉了扛到蒙古包闺房里去啊。乌木齐走过来，正好听见杨康开的玩笑，推着他一把说： 你也得留神，到时候若是哪个妹子开上您，就是哭爹喊娘也没有用的。 随着欢乐的驼铃和马嘶声，他们来到了一条宽阔的河岸，即将过桥了。哈格旺丹高声说： 兄弟们多加小心，拉好手中的缰绳，咱们过大黑河喽。 哈格旺丹示意王焕章和杨康从马上下来说： 焕章兄弟走好，这条大黑河是我们绥远人的母亲河，这个河既宽且长，走在桥上马和骆驼容易受到惊吓，拉紧缰绳，用身体贴住马的脖子，这样走起来才安稳。 王焕章和杨康按照哈格旺丹说的办法动作着，跨过木桥，平稳地来到了河的对岸。 哈格旺丹松了一口气说：皇长帝啊，前年我带过一个驼队，当走到桥中央的时候，一匹骆驼被飞来的一群灰鹿惊吓住了，四蹄乱晃，一下子从桥上窜到河里。那骆驼上驮的是一对唐朝官窑的大瓷瓶，是掌柜的从琉璃厂淘来的心爱的东西，哦，可把他急坏了。他扎着双手站在桥上，冲我直撂蹦啊！我脱下衣服，一莽子钻进水里，幸好我还有点水性，把骆驼拽上了岸。哦，菩萨保佑，那对大瓷瓶完好无损。要是真的碎了，我这一年的驼票就白下了。过了大黑河，又走了半个时辰，哈格旺丹说：皇长帝，前面路过一个小酒馆，快到中午了，一时半会儿还进不了城。哦，弟兄们也累了，就在那儿吃点饭歇歇脚，再赶路不迟。好，就听哈大哥的。二弟下马。王焕章答应着，招呼杨康跳下了马。杨康拉着马向前走着，指着眼前的草丛兴奋地欢呼起来： 三哥呀，你看呐，那草甸子都发绿了啊，大草原的春天来了。 他的呼喊声惊吓到了草丛里的飞鸟，它们扑棱着翅膀鸣叫着向远方飞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。 哈格旺丹坐在王焕章和杨康的对面，掏出了腰间的大扁酒壶，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口。 前面不远就是小黑河了，过了小黑河再走几里路咱们就要进城了。小黑河距大黑河和绥远城都是十里地，你们往北看那座大山叫大青山，绥远城就在大青山的脚下。 杨康好奇地说： 哈大哥，你这一会儿大黑河一会儿小黑河又是大青山的， 我听着都耳生。 哈大哥，你能不能再多介绍几句呀？ 哈格旺丹放下了酒壶。是啊，你和焕章帝出来此地，对什么都是陌生的。大黑河和小黑河都是黄河的支流。 那好吧，我就给你们讲一段大小黑河的传说吧。 说到这儿，他将腰板挺直，想了一会儿，讲了起来。 北边的大青山东段叫盘龙山，盘龙山东面叫关山，西面叫黑山。东面的关山住着大黑龙和小黑龙，西面的黑山住着小白龙。大黑龙和小黑龙天生的爱玩，好吃懒做，不爱劳动，而且经常惹是非，殃及百姓，把山上和山前的平川叫得乌烟瘴气。这关山本来就是风景如画的宝地，可大小黑龙愣是把一个人间仙境折腾得破败不堪。而住在黑山的小白龙那是好样的，勤奋好学，热爱劳动，把黑山建的是松柏参天，壮美秀丽。当地百姓对小白龙顶礼膜拜，奉为造福一方之龙。大小黑龙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，决定杀死小白龙，把黑山霸占过去。三条龙激战了三天三夜呀，由于势单力薄，小白龙身心疲惫，伤痕累累。在危急的关头，小白龙化身青烟，直奔盘龙洞，向老苍龙借出了龙泉宝剑，用尽力气刺向黑云中的大小黑龙。只听两声惨叫，天空掉下两滩黑血，向西南流去， 这便是今天的大黑河和小黑河。大小黑龙变成了化石，全卧在大妖山的半山腰，这就是如今的双龙山呐。 哈格旺丹动情地讲述着，意犹未尽。 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，街头巷尾流传着许多的传说故事，几天几夜也是讲不完的。今天我先开个头，等以后你们进城做上生意了，会听到更多的传说故事，也会慢慢的爱上这个美丽的大草原的。 乌木齐安顿好了驼队，来到了哈格旺丹的身边，接着哈格旺丹的话茬说： 我说王掌柜呀，你们到我们这个地界上做生意可是来对了，绥远城可是当年乾隆爷选的地儿啊。跟你说，这绥远城城后有大青山，前有大小黑河，左边有控哈拉沁沟，右边有红山口沟，前有灵水，后有圣山，是吉祥宝地呀。走西口过来的各路神仙们一来到绥远城就不想再挪动了啊，那些买卖人的脑瓜可灵了，赚我们蒙古人的钱那可是哗哗的。 哈格旺丹嘴里嚼着牛肉丝说：不齐兄弟说的不假，那些内地人难道是吃了灵丹妙药还是咋的了，把我们蒙古族人给涮的溜溜转呢？他们还乐颠乐颠的给他们数钱，你说这你可咋想啊？ 杨康笑着说：哈大哥，还说蒙古族人不聪明呢，你这一路带着驼镖队穿冰川走戈壁，翻越雪山过险滩，多少个艰难险阻啊，你都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，你赛过了孙悟空了。我说呀，你是没长毛，要是长了毛你比猴还鬼呢。 王焕章也开心地笑了。是啊，咱们这一路啊，多亏有哈大哥这么个好镖师啊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，等到了绥远城买卖做好了，我请您吃满汉全席。 哈格旺丹高兴地站了起来，双手托着大扁壶，冲着驼镖队的伙计们说： 弟兄们共同举杯，感谢王掌柜照顾咱们的生意，祝福永生寨马到成功，多给王掌柜护镖。 伙计们都站了起来，将碗中的白酒一饮而尽，高喊着： 马到成功。 跨过了小黑河，驼镖队一路北行，当西边的太阳在遥远的天边垂挂着的时候，一座高耸厚重的古城呈现在眼前了。杨康扬着头手指着前方兴奋地说： 哎，三哥快看，前面就是绥远城了。 王焕章双腿一夹马肚子朝前窜了两步，仰头看着城门楼子上雕琢的归化城三个大字，心里嘀咕着：不是说绥远城吗，怎么是归化城呢？ 焕章弟啊，进了这个城门就是归化老城了。绥远城在归化城东北方向，距离这儿啊还有五里的路程。 哈格旺丹手指向东北方向接着说： 早先就只有这个归化城，乾隆爷的时候为增加兵力，在归化城的边上新建了那座八旗军队的驻防城，乾隆爷专门赐名绥远，就是绥靖远方的意思。 王焕章顺着哈格旺丹的手指看那在晚霞中隐现的绥远城，四四方方向上折射着金色的光芒，在那黄黄泛绿的大草原上，他宛若海市蜃楼般，他的心中油然升腾起诗画般的情怀，他心中感叹： 啊，阆苑仙葩，草原明珠啊。 哈格旺丹看王焕章有些疑惑的表情，解释说， 那绥远城我们管它叫新城，是军事重镇，这归化城呢是旧城，它是商业重镇。你一进这城门就会看到买卖商铺满街同的都是，哦，那个热闹劲儿不次于北京的马洋市场啊。 王焕章点头听着，跳下马说，好嘞，咱们进归化城。走进了大南街，王焕章被街道两旁密集的店铺吸引住了视线，他牵着马左右光顾着街两旁店铺挂着的牌匾，明奎宝庄、复兴永耀店、德赫楼清真饭庄、中义恒绸布店，走到露西德华兴茂庄的匾下，他仰头仔细地盯着匾额上的五个大字，对杨康说，二弟，看这几个大字写得多带劲儿啊，这个字啊，哎呀，这个字体显然是出自颜真卿的告身帖呀。杨康看着匾额说，嗯，是像，我看呢，和你在柜上长林的那本帖子真的还很像呢。啊，你看呢，这个字写得比比到家，虽无一笔出锋，却稳中见活，中锋远笔，绵里藏针，哎呀，真是耐人寻味，呼之欲出啊。王焕章仔细地品味着蓝底金字的大匾，赞不绝口。杨康指着落款说，哎，你看这署名是谢佩林写的。王焕章来了兴致了，哦，这位老先生那是当今鼎鼎大名的翰林大学士啊，难怪这个书风韵味无穷啊，等永盛斋呀，要是在这个地界上有了一席之地了，咱们就在这条街上开个分店，也请名人提匾呢。他望着杨康半信半疑的双眼，接着说，我在豹子街老三顺斋鞋铺附近看到过一块匾啊，那也是当今翰林大学士写的，他叫祝庄年。听吴裕泰茶庄老掌柜的说呀，东家在茶庄开业的时候花五两银子请祝老爷子写的。永生斋若想提匾的话，老掌柜的说他可以请到这位祝庄年呢。杨康大笑起来，三哥呀，三哥，你呀你呀，你总是把事情往远处想。哎呦，哈大哥他们都走远了，快追去吧。哎呦，我这肚子可真是饿得不行了。哎呦，我可想不了那么远，我这肚子可是咕噜咕噜的不答应了啊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利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集市上的千层底布鞋受到了大家欢迎，然而摊位上也有人来捣乱。王焕章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克服了困难，在集市上扎下根来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